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蹄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上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为视觉障碍观众打造的电影公益服务项目光明影院昨天启动，无障碍电影将逐步在歌华有线高清交互平台和本市部分社区电影院上线，请听报道。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湛蓝的海水。 在广渠门外南里社区文化站的社区电影院里，50多位视觉障碍观众看了场特别定制版的无障碍电影《战狼二》。 这个能看懂了，以前啊有时候从头到尾看完还是糊涂着呢。今天讲解之后呢，听到的那些音效终于知道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了。我感觉这才是真正看了一个完整的电影。 光明影院项目由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东方嘉影电视院线传媒股份公司共同推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部长高晓红教授表示， 同学们先来测量对白之间的空白，要把这段画面用口语的方式说清楚，让盲人全能听懂，感受到画面的冲击和震撼，然后他们加上现场的音响还有对白，他们就可以全方位的理解一部影片的所有的细节过程和故事。 目前已制作完成《战狼二》《建军大业》《大唐玄奘》《我的战争》《钱学森》5部无障碍影片，到今年9月底将至少完成30部。东方嘉影电视院线传媒股份公司总经理张军表示， 歌华有线在北京已经做了9家社区影院，我们也逐步的把光明影院同步开过去。对盲人来说，最主要考虑的一些因素，比如说这个社区影院在通道上也没有障碍。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记者从国家电影局了解到，今年第一季度我国电影票房达202.18亿元，超越北美，成为全球第一大电影市场，这也是多年来全球电影市场冠军第一次由北美以外的地区摘得。从观影人次上看，一季度全国观影人次达到5.6亿，较去年同期增长 36.5%， 节假日看电影已经成为我国民众主要的文化消费方式。电影《西小河的夏天》昨天在北京举行首映礼，这部影片展现了三代人成长当中的烦恼和困境。影片由新导演周全执导，张颂文、谭卓等人共同出演，将于本周五在全国上映。李飞执导的电影《命运速递》本周五上映，这是一部小成本非线性叙事黑色喜剧片，幽默之余对世态人情也有一定的讽刺。而且这一部电影的时间线十分紧凑，故事发生在24小时之内，讲述的是由10万块钱债务引发的命运多米诺。电影《完美陌生人》本周五上映，这部意大利爱情伦理喜剧拍摄于2016年，故事讲述了7个好友在聚会上公开手机讯息而引发的一场信任危机故事。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昨天落幕，最终日本著名导演柿之裕和的《小偷家族》捧得电影节金棕榈大奖，贾樟柯执导的《江湖儿女》没有斩获奖项。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 今天下午呢，据预报是阴有小雨或者零星小雨，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部小到中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装款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下午的时光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大家好，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根据刚才听到的天气情况呢，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不知道哪块云在有雨啊，可能接下来我要说的就是有些路段可能会下雨，有些地方呢可能这雨过去的比较快，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这个回顾一下昨天刚才我们听的资讯里也说的那句话啊，这个第71届戛纳的这样一个大奖呢已经颁出了。我们首先恭喜一下施之玉和导演，因为在前一阶段我们也跟他的一部电影在中国内地相遇过，叫做《第三度嫌疑人》。 对 啊，那么他的这部新的作品叫《小偷家族》已经获得了金棕榈的大奖。而贾樟柯导演呢，我们其实也应该恭喜他，因为入围本来就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 那当然是啊，你也不能说是步步都获奖， 对 吧？ 对对 对，这个有的导演呢，就比较极致的，甚至终极一生啊，只有那么几部作品。有的这个说是比较。时间比较长的 高产呢， 10年8年啊，这不是高产，可再高产，是吧？你做一部电影，现在也得好几年时间，就是真正做一个特别棒的电影，是吧？然后呢，你像这个比较拖延的哈，就是有拖延症的这种的，我们这比较典型。 咱们刚刚过去的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那个主席王家卫先生， 这梗算过不去了。我看你也够拖延的， 他确实是原来那个怎么说的？原来那个。他那电影就是章子怡他们那电影 啊 一代宗师后来不是就 一代失踪是吧 对吧 啊 这个确实是有些导演啊他这个做起来比较慢 对因为他要对故事不断的打磨对影像处理不断的找感觉 还有一位 啊 詹姆斯卡梅隆 啊， 是吧？ 对对对对对， 哎，他每年都吆喝， 对，就是 每年都赚吆喝。 詹姆斯卡梅隆嘛， 这像阿凡达，这咱们等这第二部等了多少年了，是吧？ 我觉得他压力也挺大的，是吧？当年阿凡达出来的， 他压力大，他现在海底嘛，压力大， 总动员一下， 总动员一下， 总动员能不能出来？不是，是这样的。当年他在这个阿凡达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整个的电影工业，我们说呈现的效果还真今天不一样啊。就是他始终是走在时代之先的，所以我觉得他压力大在说今天这电影都能这样， 我怎么再能领先 我怎么领先呢，是吧？ 拍他没拍的，拍他没拍出来过的。 对啊，这个咱都不说啊，刚才说这海底总 拖延症是吧， 啊，有一个比他们都拖延啊。这个拖延有点像故意的意思啊！这位导演，他是一个很著名几个著名名字的组合啊，叫 什么意思？ 叫做你看第一名字我们就很熟悉，叫菲利普啊，菲利普布拉德利伯德先生啊， 菲利普布拉德利 啊， 这听起来是熟。还有 伯德啊，他的名字就叫菲利普布拉德利伯德。 您别着急，我这名字好像又熟又不熟。这人的名字，咱们通常是这么叫他的吗？ 或者更、这个、 你说一通俗的， 通俗的就是布拉德伯德吧， 布拉德伯德。 哎， 说到这个名字，可能动画迷们一下就激动了， 对， 是吧？ 这个2004年当年的一部《超人总动员》啊，让很多80、90后朋友们认识了这位导演啊。时隔14年 ， 好家伙啊！那时候还这个哭天抹泪谈恋爱呢，现在孩子满地跑了，多少人呢？对不对？哎，这超人这一家还没长大啊，小朋友还是那么小啊。这个皮克斯继续出品，原班人马依然是由布拉德伯德导演来指导啊。 第二部。续集， 好家伙， 终于啊续上了， 这 续上了， 续了一个4年本科还拐弯，是吧？还算你留级2年。 哎，你刚才说这个对啊，就是为什么这个动画片里边的人物啊，他可以保持原来那个青春状态啊？这个很好解释嘛，真人电影一般做不到，是吧？你隔14年你拍试试，别说14年了，4年啊就有很大变化。你比如说《无问西东》的时候，咱们看那几位演员那么年轻，为什么？时隔好多年之前的作品，是吧？动画片有这个好处，您再隔100年，您拍还是这伙人，还长那样。 对，今天我们这个互动话题两个，第一个就是您还记得14年前那部《超人总动员》 啊？ 那说什么事儿？您还有印象吗？我个人是非常非常都不能用喜欢，应该说非常爱那部电影。 嚯 啊！而且我不把它当动画片。就是说你动画片可能在我们中国人来讲多多少少还有点说是给小孩看的感觉 啊， 我觉得那如果是动画的话真的应该加上成人两个字， 哦，成人像的。 因为更多的它也不属于合家欢，虽然它里面有合家欢的成分啊。这是我们第一个互动话题。第二互动话题就是时隔14年还来的这么一部续集，为什么哈？我们看到现在还是在网络上引发很多人的怀旧以及很多人的关注，就是对他还非常有期待的。除了我们说前作非常口碑非常棒啊，票房也不错之外 啊，就是后来的好多作品太烂了。 不是，这个动画续作，我们说这个 第二部，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互动一个小小的话题。 好，那咱们就先第一个，说说你还记不记得当年的《超人总动员》是吧？这个要给大家一个准确的消息，就在下个月的15号，6月15号是吧？超人总动员的第二部，布拉德伯德的这部动画剧作又要回来了。 这个6月15号应该是美国那边上映哈。 啊，咱们呢？ 咱们应该是晚一周，22号。 嘿，又晚了一周。 在中国内地上映啊。这个《超人总动员》的第一部是一什么感觉呢？您听听这个原声音乐， 动静 印象吗？ 听着又像007又像碟中谍的， 特别有意思啊。这个当时这个电影它为什么就是让大家觉得很新颖啊，这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到那个在那个时候的这个很多的超级英雄电影啊，还是在那个老套路当中，就是 超级英雄电影，04年的时候，基本上我还不知道呢。 是啊， 但是超人咱们认识早， 是啊，所以这个超人总动员其实它在十几年前已经开始一个叫做反英雄的特质了， 就是反转了这个传统的套路， 哦，就跟英雄那个刻板的一板一眼的那样子不一样， 不一样了。你看这个 My Glory Days， 就是这段原声音乐，这是电影里面的原声，它就是讲了一个这个超人爸爸。是吧？非常非常的 退休了嘛 啊，超能力非常强。当然，这个世界上它就是一个有超级英雄的世界啊，也有很多人都有这个自己的这个超能力啊，他们都在拯救世界，同时也在行侠仗义。但是，就是讲了这些人会遇到问题， 哎 啊， 他也有柴米油盐。 哎，我印象中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有人起诉他嘛，就是有一个人啊，他就是厌世自杀。然后被超人给救了 啊，是故事里的。 哎，对，救了之后，这个人非常的生气，是吧？你这是害了我，超人就无语了啊。这仅是举个例子，就是说他其实用一种很夸张的一种手段，他给我们讲了一什么事呢？不是说你的一番好心就一定会取得好的结果，以及就是说得到这个大家的理解啊。那么在超人总动员当中，这个充满超级英雄的世界呢，其实逐渐就走到一个极端了啊。我们接下来就回顾一下这个片段，咱们听一听啊。 太好了 啊，这超人爸爸这个先是打跑了一个坏蛋，然后在拯救世界之后才走到婚姻殿堂啊。 大家还记不记得在14年前的超人总动员，我们通过声音来回顾一下当时的故事。 哎，再提示大家一下，这个超人爸爸咱们普通话配音的这个人啊，咱们太熟悉太熟悉了啊。 哎， 来听听这超人的声音，他是谁呢？ 把他给我送回家，一定要亲口把这小子干的好事告诉他妈妈。 我能帮你忙，你会后悔的。 那个跳楼的人受伤了，你叫大夫了吗？ 医生把他接走了。 银行爆炸案是那个炸弹狂人干的，他在抢劫金库的时候被我当场发现，赶快包围这一带，也许马上能抓到他。 你说他逃走了？ 是啊，就是这小子干的好事。 我是超能小子， 压根跟超人就没什么关系。哎呦，来不及了，对不起，我还有点急事。 可是炸弹狂人怎么办？ 换另外一个日子，我会亲手抓住他。现在我得走了，别担心，我们早晚会抓住他。哎，不算晚吧？ 再晚就吹了。 看我这样怎么样？还行吗？ 面具，你还没拆面具呢。 该上场了。 啊，包巴先生，你愿意这位女士做你合法妻子吗？ 你知道了，刚才你问我是不是有事情要办，我以为你把这事忘了呢。你可真会开玩笑。 我的确是在开玩笑。 你差点误了大事，知道吗？ 你应该稍微灵活一点。 我爱你，但是我们要想白头偕老，你就不能只想着做你的超能先生。你很清楚，对吗？ 你们的人生啊。 没错。 我宣布他们两人结为夫妇。 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要共同度过了。 哎，别这样，我们是超人，能发生什么事儿啊？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位超人因为救助了显然不愿意被救助的人，竟然被告上了最高法庭。原告奥利费苦瓜先生在企图跳楼自杀的时候被超能先生所阻止，于是奥利费苦瓜先生把这位家喻户晓的超级英雄告上了最高法院。 苦瓜先生并没有要求救助，他也不想得到救助，而超能先生所谓的救助伤害了他，他很痛苦。 哎，我当时救了你一命。 你是在害我？你是在帮倒忙？ 我的当事人没什么可说的了。 五天之后，火车事件中的受害人也提出了控告，超能先生的败诉使政府损失超过数百万元，随之而来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数十起控告超人案。 现在到了必须决定他们秘密身份的时候了，要么和我们一样做普通人，要么就消失。 由于巨大的公众压力，再加上不断增多的诉讼案，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政府悄悄开始启动了超人异地安置计划。超人在过去犯下的种种过失责任可以得到豁免，条件是永远不许再重操旧业。他们现在在哪儿？他们就生活在我们中间，是普通公民，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为创造更美好的世界继续努力着。 什么？你拒绝我的索赔要求？为什么？我可是上了全险。 对不起，霍太太，我们的责任在第十七款里有明确的约定，而且清楚表明。 我付不起。 对不起，哎，这里是理赔部。 我要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们的住房已经解决了。 什么？太好了，亲爱的，我们总算是熬过来了。 因为 我终于收拾完最后一个箱子，现在万事大吉了。 我们怎么有那么多破烂？ 亲爱的，我现在有客户。 好了，用你的保单拯救世界吧。我该去学校接孩子们了，晚上见。 晚上见。对不起，我说哪儿了？ 我没有额外的收入，如果你不帮助我，那我可就走投无路了。 夫人，听我说，我很想帮助你，但是我帮不了你。我很想让你拿着你的保单去找诺玛·维克斯，威胁的威，克服的克，斯文的斯，他在三楼，但是我不能告诉你。我也不建议您填写 WS2475 申请表去向二层的法律部申诉，我也不指望有人能及时回应并解决您的问题。我很想帮助您，可是我什么也帮不了。 谢谢你，年轻。 嘘，对不起，夫人，我知道您很难过，假装难过。 威胁的威啊，克服的克，斯文的斯啊，威克斯， 这是咱们配音当中一特点啊。大家听出来了吗？大家好多朋友都已经回答答案了啊。这个呆呆小熊说了，徐帆和姜文呢？ 哎，对啊，这一对儿啊。 刚才你听到了啊，徐帆跟姜文说，咱们住房解决了。超人也会遇到这事儿， 这个很有意思啊。其实就是我们看到这个配音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两个人，然后呢，跟这个动画片当中的这个形象呢，其实它是有反差的，但是我就感受不到这种错位 啊。就是你看这个配音版的时候，你觉得挺好的， 特别舒服啊，特别特别舒服 啊。尤其你看姜文这个声音配上那个，就这超人 是 大块头 是吧？这大方脑袋，然后呢，就是因为他不能够做自己啊，不能够做超人拯救世界，然后就是这种特别委屈， 既酷酷的又一脑门子官司。他特别适合这种角色，这里头还得提顺便提几个人啊。这个当中我们听到了王凯的声音，这是著名配音演员了啊。然后还有里面没有出现声音的，还有那个 陈佩斯 老师的声音。陈佩斯配的是谁呢？配的是布拉德伯德这本人配的那位 啊， 就是给他们做设计师那个 啊。对对对对， 服装设计师那伊夫人。 嗯，对， 多有意思，这伙人在一块儿啊， 特别有意思啊。所以这个超人总动员当年确实是，从各个方面它都是一个很新颖的一个作品啊。其实这一次超人总动员的第二部，它仍然是呢，就是沿用了之前的很多设定。你比如说，就这些孩子仍然还是那么大啊， 我就说了嘛，动画人物永远长不大， 哎，没怎么变化。然后这个超人宝宝好像稍就是特别小那个小婴儿啊，稍微的长大了一点点啊，长大一点点之后呢，他就特别特别的，就像一个小魔鬼一样啊，不信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个超人总动员第二部的预告片啊。这个当中啊，因为我这刚当了爸爸呀，我是深有体。 哦，一听都化了，这心 可不是嘛啊！就是那个给这小孩读绘本啊，读着读着爸爸困了，那孩子啪提醒了爸爸一下啊，起来重读啊，来听一听《超人总动员二》的预告片。 Superheroes are illegal. We want to fight bad guys. How are you bad guys? It defines who I am. We're not saying you have what? Someone on TV said it. I was approached by this tycoon.Wants to talk about hero stuff. Help me bring supers back into the sunlight. We need Elastigirl. Bye, sweetie. I'll watch the kids, no problem. That's not the way you're supposed to do it, Dad. They want us to do it. I don't know that way. Why would they change math? Math is math. Math is math. All over Dusseldorf. Dussels are dozing. Their eyelids so heavy, they're drooping. Closing! 怎么样？咱就听着一点，这超人爸爸被孩子一个小嘴巴给打醒了、啊！ 大家听不明白没关系，下个月的二十几号来着？二十二号 ， 大家可以在咱们的大荧幕上看到《超人总动员》第二部了。 对， 为什么说到这个第二部这么的让人期待？一个是14年了，一个是这导演太厉害了，布拉德伯德应该是赵亮特别喜欢的一个导演，刚才他已经表达过崇敬之情了啊。 对， 咱们来看看布拉德伯德到底有什么样的成就。布拉德伯德这个作品啊，就是如刚才赵亮所说，他不多啊， 不多， 就那几部啊，你都能数得出来。 14年当中呢， 一共有5-6部啊。 啊，除了这个《超人总动员》，这个在两部《超人总动员》之间，他稍微在我们中国观众这刷了点存在感啊，就是一直不出《超人总动员》第二部。 你看啊，我们来数一下他当年的作品啊。首先说一个大家可能在今年年初看到一部大电影的时候特别特别熟悉的一个形象，钢铁巨人 啊。 钢铁巨人其实是斯皮尔伯格向布拉德伯德的这部 动画片，1999年的动画片致敬的一部作品， 嗯， 当中那个钢铁巨人你知道是里面的主角哈， 嗯， 一个比较突出的形象， 嗯， 当年的这个钢铁巨人谁配音的呢？还是你喜欢的范迪塞尔， 哦 啊，嗯，然后99年之后呢，他基本上就歇着啊，到了04年超人总动员出来之后，一出手，你知道。哎 跟你们家邻居是99年 出来基本歇着了，对，真是是谁是他的是 弄草地呢干嘛的啊？2004年的《超人总动员》一出来是拿到了，首先是奥斯卡的最佳剧本的那个提名， 嗯， 最佳原创剧本提名给动画片的这种不多见啊， 不多见。 然后再接下来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这是当年就拿到了。然后再往后一步，大家可能更熟悉了。料理鼠王各位还记得吧， 料理鼠王 对 非常棒的 叫美食总动员， 对对，美食总动员 咱们上周说过的总动员，不提那话题了啊， 对 对, 对， 这一部又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 是是， 我的妈呀，这是什么人哈， 那也是非常棒的一部， 然后也是最佳剧本的提名， 嗯， 再往后走就是碟中谍四， 嗯， 碟中谍四它真人电影第一部嘛， 嗯， 好像那个动静不是特别大， 对对对， 2011年作品， 但其实碟中谍四从那个视觉效果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 嗯， 就是他还要沿用，因为那个碟中谍基本他是汤姆克鲁斯的，就是 对个人作品 个人的那种感觉，嗯， 对， 他一定要沿用他所有用过的那些套路和梗， 嗯， 你还要玩出新意来，嗯， 所以你认为布拉德伯德在碟中谍四已经发挥很不错了， 非常好，我印象很深就是沙尘暴嘛，嗯， 对对 对， 特别大的沙尘暴， 我印象很深是那个是手机啊，从那以后那手机特别火啊。那个再接下来2015年的明日世界，明日世界可能它会影响力更小一些， 嗯， 那么我要说的是布拉德伯德已经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的两次啊，两次大奖，然后包括钢铁巨人在内拿到了安妮奖，几乎所有的奖，嗯，我的天， 嗯，钢铁巨人是，对，钢铁巨人是这个动画界乃至说电影界，包括我们说你学导演学编剧， 嗯， 绝对绕不开的一部分， 知道后来好多电影其实拿他那个题材做里面的梗嘛，嗯， 对对， 嗯，就算是变形金刚其中一集，嗯，其实车库里面的那个 对 钢铁的一个机器从哪里来，还是从钢铁巨人来， 已经是形成了一个审美的经典，可以这样讲， 所以，嗯，为什么今天说到这个布拉德伯德这部作品这么的受欢迎，他的超人总动员第二部要来，大家就觉得特别兴奋啊， 嗯 嗯，与这个人的成就真的是很相关， 但是我们不知道现在就是这一次超人总动员二的配音阵容，就是我们普通话配音阵容是，哦， 还是不是徐帆姜文， 对， 不太可能了， 现在还不太知道哈，也但是说他这个原来的这个就是美国英文的这个配音阵容应该还是原版人吧， 嗯， 我们看到这个超能先生还是这个格雷格·T·尼尔森， 哎呦，很大岁数了 啊，嗯，包括这个酷冰侠，就是那个 哦， 直接就是， 嗯，酷冰侠， 就是，哎对，跟那个葫芦娃里边有一个差不多吧，那个就是弄水的那个是吧， 你这都能联系 比他好像更厉害一点啊，他这就是比那个葫芦娃里边那是几娃来着，三娃还是四娃来着啊， 啊， 比他多一个冰冻的功能啊， 最酷冰侠 那是塞缪尔杰克逊来配的啊，嗯，反正这个配音阵容吧，我们也这个期待一下哈，希望啊，希望这个普通话能不能还找姜文、 姜文、 徐帆、 张柏芝， 哎呀，这几位大咖聚在一起也不是简单的事儿了啊，嗯，哎。 今天咱们回顾的是《超人总动员》第二部，也说说这个动画片的续集。你刚才说了，我们还有第二个互动问题是什么？ 哎，第二互动问题就是很多很多的动画片的续集，你会发现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啊， 嗯。 续集它不好拍。对吧，这个你这电影续集超过前作的那是寥寥无几，你最厉害的就是终结者，很多人觉得终结者那个第二部 二应该超过一， 不知道那是第二部， 嗯， 是吧，对，你要没那二就不知道终结者了啊。当然了也有这种就系列非常经典的，比如说教父一二三，对，还是水平齐平啊，还有指环王，开启这个经典系列啊，哈利波特，咱们今天专说动画第二部， 哦， 看看您有没有印象，那些 好的， 哎，经典的动画片，您能否想起来他们的第二部， 嗯， 是不是也依然好看呢？ 上半段最后，南福尔摩斯提醒大家，葫芦娃老五是水娃， 老五老五，好，嗯，啊，好，咱们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平台等待大家的互动，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立，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大勇

否则呢， 要不然人家不给这开支， 对，就没有了啊。然后第二步还要面临什么压力呢？您不能第二步做完了就做死了呀。你最好是第二步做完，咱们还能接着做三四五六七八步。 好多人都等着说第三、第四， 哎， 是吧？啊， 所以呢，今天我们挑的这些啊， 嗯， 至少这第二步都是。这个承前启后啊， 还有可能是有第三步，有的已经有了第三步啊，还等着第四步来的。 没错， 那我们先看看朋友们怎么说的吧。 嗯， 这刚才说了第二部啊，有人立刻想到山外有山说，印象深刻的动画电影是《功夫熊猫二》。 嗯， 《功夫熊猫》第二部，无论从人物还是剧情都很制作精良，笑料不断，动作场面猛料十足，依然好看。您这个写的这个范文，这是哈 啊， 可以做推广用了。 对，其实《功夫熊猫》的第二部呢。他基本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后来又做了这个功夫熊猫的美剧，你知道吧，就是动画片的系列剧，他基本上就是用功夫熊猫二开创的这样一个方式，就是不断的创造反派啊，然后让功夫熊猫不断的用新颖的自己得到的从武术当中得到的做人的道理 打新老怪。 哎，对了啊，这个就是功夫熊猫二他开创的一种方式。 嗯 啊， 南福尔摩斯说到了魁拔二，魁拔二算吗？啊，已经期待好久下一步了，国产动画良心之作。 确实魁拔也挺好看的啊，这个有一个魁拔宇宙吧，是吧， 魁拔宇宙， 对。 嗯， 当然了，这个没太赶上特别好的市场的契机。 对对对对对， 灵活的胖子说了，汽车总动员、海底总动员、怪物大学 都说到第二部是吧？ 啊， 那么如果说这样的话，海底总动员的第二部其实它在各个方面的影响力还是不如第一部的哈。 嗯， 怪物大学呢，应该是怪物公司的 对 第二部，但是是前传， 嗯， 有点这意思吧？ 对，所以你看，海底总动员没有三吧？是不是？ 会有的， 会有吗？ 会有的， 会有三是吧？ 我也不知道啥时候有。但是确实这个现在你一说这个拍续集这事儿 啊就是动画片拍续集 啊， 我们要不展示一下动画片续集已经排到哪年哪月了嘛。 嗯， 好吧。 嗯， 动画片的续集呢，刚才说到了超人总动员二，咱们是等到今年才看到，就14年之后的作品，对吧？ 嗯， 你以为你等的时间够长吗？其实如果按人家一开始的计划，你会等得更长。超人总动员第二部其实从15年的时候，我们了解到当时的迪士尼和皮克斯的这个计划啊，应该排在什么时候呢？应该排在2019年的6月21号。 嚯， 也就是明年大家可能才能看到，明年中，明年的差不多这个时候。 啊， 那当时排完之后呢，可能又做了很多的调整，你知道这个动画的制作是相当复杂的。 嗯， 后来他就跟另外一个作品把位置换了一下。 嗯， 哪部作品呢？这大家也很熟悉，叫《玩具总动员》第四部。 嚯， 《玩具总动员》第四部呢，本来是排在今年的6月15号的 啊， 结果打了个颠倒，所以大家就跟超人先相遇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还有哪些是第二部可能还在明年、后年甚至大后年你还能看到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最近的，我眼睛不太好，我看看啊， 嗯， 最近的一部应该是除了超人之外啊，哎。乐高大电影第二部 啊，乐高大电影， 明年2月8号，这是差不多定档日期。 嗯， 然后接下来还有，还有一部叫《艾尔》， 嗯， 爱宠大机密， 爱宠大机密 第二部啊，这个是明年的7月3号或者是6月份。然后还有一部是《魔法精灵》， 嗯， 魔法精灵，我对不起，我说错了， 嗯， 魔法就不是这片子了啊，《魔法精灵》你还记得吗？咱们说过这片子， 《 魔法精灵》第二部是定档在了各位2020年4月10号。然后接下来还有小黄人大眼萌 啊， 记得从那个贝克罗开始啊， 嗯， 有了这个小黄人的自己的独立的， 嗯， 定档在了2020年7月3号。 嗯， 欢乐好声音你还记得吗？ 记得， 哎，欢乐好声音第二部定档在了2020年12月25号。 哇，可以 一竿子杵的后年年底。 确实啊，这个一步一步的这个动画的续集啊，都将会跟我们见面啊。但是其实有一些非常经典的这个动画呢，我们确实也难以割舍啊。就是看完它的第一部之后，特别想念它第二部。你比如说，我特别特别喜欢的 哪部？ 动画片，这太多了。今天给大家准备很多啊。 最喜欢哪部？ 最喜哎呀，它不好找啊， 不好挑是吧？ 我觉得这样说吧，就是不仅仅是。这么说，就是这个元素比较丰富的啊， 嗯， 既有这个可爱，就是动画片的可爱， 那萌 幽默啊， 嗯， 呆萌， 嗯， 又有震撼人心的这种成长的故事，还有对自然，对人类生活的一种思考的啊，全都有的，就是这一部非常经典的叫 Happy Feet 啊，快 快乐的大奖。 哦， 我觉得 刚才有人提到过一句哈， 是吧？这个电影非常非常的好看啊。然后呢，他在第二部的时候呢， 快二 啊，快二啊，这快乐大奖二啊，第二部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就是。转了，就是转移了一个他的题材的一种模式啊。第一部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他就讲了一个小企鹅啊。这个小企鹅呢，在企鹅的世界当中呢，你要知道，他就根据企鹅 的、哦、我刚才记错了 啊， 我怎么记成倪萍演的那个了 啊？ 倪萍和袁泉那个 快乐大奖，对， 是不是 也叫这名？ 是不是叫快乐大奖？ 是 哦， 就是说在这个企鹅的世界当中，你要知道企鹅的特点是什么？它会叫嘛，是吧？所以这动画世界当中，就每一个企鹅都是歌手，都是歌唱家。然后其中有一个企鹅呢，它就是笨笨呆呆的，它呢就不会唱歌，特别没有自信。但是它有一个天赋，它跳舞跳得好，尤其是会跳踢踏舞。 郭富城 特别好玩、啊， 跳舞跳得好。 那郭富城那人家连唱带跳、 那个时候据说有人评价就是跳得比唱得好 啊。然后呢，这个他等于就是他一个逐渐寻找自我的这么一个故事啊。然后在这个动画片当中出现了很多很多的，就是载歌载舞的这样的场面 啊。第一部是这个故事， 一堆企鹅啊。第二部呢，讲到这些企鹅他们遭遇到了这个什么呢？就是世界末日，对他们来说的世界末日，就是逐渐的这个温室效应之后啊。这冰也都化了、 啊、 是吧， 现实问题， 哎，现实问题啊、来咱们来听一听啊，这个快乐的大脚们，这个企鹅一家子上路了啊，他们要等于是离开自己原来的那个地方、 哦、迁徙， 在路上遭遇了一头海象。 哇，某企鹅在某处跌了跟头。 是啊， 听上去离帝王岛不远嘛。 行了孩子们，快点跟上吧， 这是属于我们的时刻。 好吧， 从来都是适者生存，我的朋友。 适者 啊， 我们都不知道会变成什么。 行了，那你就待在食物链的最底层吧。 那就是我们的命，我们是吃草的，不是吃肉的。 所以是个东西就能吃我们。不管怎么样，我是不打算再做人家的盘中餐了。 你要去哪儿？ 我得到食物链的上层混去。 食物链？ 我也得尝尝长脸的东西是什么滋味。 我不知道路了。 是啊， 要知道回程路上看到东西总是感觉不一样。 我猜我们要一条道走到黑了。 但是帝王岛就在前方。 是啊， 我们为什么不过去？ 不，这条道好一些， 一定会更省时省力。 不一定，来吧，不是很远。孩子们停下，艾瑞克，我让你停下。好了，现在我们继续走，但是要稳一点，慢一点。说好谁也别往下看，好吗？哈迪库斯，我刚刚不是…… 你好，伙计。 嗨， 这是去哪儿啊？ 回家。 哦，是吗？我也是。 如果你不介意后退一下的话，我们就能挤着过去。 伙计，我从来不会退后，海滩总统不会为任何人退后。 那你能往旁边挪一下吗？ 那也挪不了。 可我们好不容易才走到这儿。 那你们就再辛苦原路返回吧。 我有孩子在，会很危险的。 当然， 我们正着急回家呢。 说的有道理，那你得为我想想。有一天万一有混蛋来找麻烦，我会毫不犹豫地捍卫我的地盘，毫不犹豫。现在在这儿大家都看着呢，如果今天让了，肯定会被人嘲笑的。我居然会给一只小企鹅让路，敌人会把我看扁的，懂吗？ 懂，但是 给我走开。 我妈说过，所有困难里都蕴藏着机会。 妈， 放屁啊！ 嗨， 你这个坏家伙，快点道歉，不然我给你换个新鼻子。 他不是有意的。 没关系，不是有意的。 你这是万恶之源，给我让开。 Terminó nuestro amor. 嗯，最后还出了一西班牙歌。 这歌啊，这个是当年罗宾威廉姆斯先生啊在世的时候，他在里边呢，他是这个配音了一个角色。 哦，是 诺亚啊，这一个老头啊，这是帝企鹅当中的一个特别厉害的啊， 老头企鹅 啊，老头企鹅啊。然后呢，他就模仿了这个新纳区的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口音 啊， 就唱了这么一段《My Way》，特别有感觉哈。 嗯嗯，动画片里边的歌，这是很多人可能很在意的。 对， 无数的来自迪士尼的作品里面都有优秀的音乐。 快乐的大脚第一部也是拥有非常非常强大的配音阵容啊，波波是这个伊利亚伍德配音的，他的爸爸曼菲斯是金刚狼配音的，休杰克曼， 休杰克曼 啊，然后那个芒波呢，他是谁？芒波的妈妈是妮可基德曼配音的，全是大腕啊！ 这好的动画片好像都是这样啊，在配音阵容上是非常强大， 非常强大啊！ 而且刚才你说的这个《快乐的大脚》，这应该是一个关于企鹅的一个比较独立的一个动画片，是吧？ 对， 其实还有涉及到企鹅的别的一些动画片的，我记得，是吧？帝企鹅这件事情好像我记得也有别的动画片涉及到过。另外说到这样的动物， 马达加斯加企鹅。 也企鹅，而且灵活的胖子告诉我们说，还衍生出来了那四只企鹅的动画嘛？ 这个一说冰雪，我又想起来《冰河世纪》了啊！ 哦，《 冰河世纪》 又是动物的， 《冰河世纪》也是面临一个末日来临的这个第二部的设定。 冰河期， 对，其实它后边它基本上就是跟第一个故事，跟第一个它独立出来的非常优秀的故事完全不一样。后边它这个《冰河世纪》，我们看二三四五，对吧？越往后拍呢，它越来是越局限在它整个这个《冰河世纪》当中这些动物之间的故事。但是他第一部的时候他讲的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他是救了一个人类的孩子啊，把这个人类的孩子送到一个地方去啊，让他找到自己的家。所以他的故事方向是不一样的。那么也可以看出来，如果你要想让系列动画走得长远的话，你不可能每一部你说都找一个，就是它跟原创故事确实方向是不太相同。 冰河世纪有的翻译是冰河时代。 冰河时代，对，冰川时代，都是 冰川时代，对， 哎，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个《汽车总动员》吧，啊， 哦， 《汽车总动员》这个 汽车总动员 第二部，您还记得是什么故事吗？第一部我们知道那个麦昆就是寻找自我，他就是等于是一个，已经是一个高手了，高手之后呢，被人家这个就是出现意外之后，到了一个小镇，在小镇当中他重新找回自我。第二部当中他成为007了啊。成为一个侦探啊，不是一个卧底啊，一个特工啊。然后呢，我们现在听这段就是他执行完任务之后回到这个小镇，你记得他那个好朋友吗？就是那个拖车叫板牙，那拖车正在拖车呢啊，听一听。 板牙拖车，有事只管吩咐。嘿，欧迪斯，板牙。哎呀，我真是抱歉呐，本以为这次不会出问题的。黄鼠狼单咬病鸭子啊，你知道蹩脚货就是不靠谱。 怎么你又漏油了？肯定是密封袋出了问题了。算了，凡事往好处想，这个月你被拖了十次，送你一次免费的。 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不歧视我们蹩脚货。 别这么说，这年头谁都有倒霉的时候， 从没见你漏过油啊。 我的问题也不少，我身上的锈越来越扎眼了。哎，千万别告诉媒体啊。 哎，闪电麦昆回来了没有？ 还没呢。 四次蝉联活塞杯，他一定兴奋的晕菜了。四次，哇， 他可是我们全镇的骄傲，希望他早点回来。我这个暑假还准备跟他出去见见世面呢，就我们两个。 这板牙拖着这个车啊，看见麦昆回来之后，就是加快了速度啊，差点把他这拖这破车给颠到零碎了，特别好玩啊， 口音他特别好玩，有中国北方的味道， 哎，确实很有意思啊。看看朋友们怎么说吧。呆呆小熊啊，上半时段就说了，说，他还记得这个 是超人总动员 啊，有一个贩卖的故事， 对，有一段 听过哈， 节节的攻击， 哎，就是讲这个第三个孩子外传故事。他说呢，他觉得本次续集会更出彩，因为技术更新了，特效也加强了， 钱还给多了， 嗨，是，而这次还会延续之前的一些有特色的角色啊。这儿就是我看到说是，据说哈，这个超总动员二当中唱第一主角的是，就是这是一个大女主动画片，